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北路段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目前运行压力是比较集中的。另外，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因为有部分的高速路口因为雾大是采取了关闭措施，请您提前关注路面信息。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顾问委员会成立，45位大咖将助力副中心建成经济开放新高地。 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昨天拉开帷幕，众多黑科技产品在石家庄亮相。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公开征集2022年比较试验项目，明年的比较试验做什么，您说了算。 三峡入库流量持续上涨，长江2021年第一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表示已完全控制潘杰希尔省，新政府成员名单数日内公布。 阿富汗难民因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难民营餐食而遭到网络暴力。 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北部将再添一处冰雪世界，将为游客提供集冰雪娱乐、运动体验、亲子休闲、主题表演于一体的服务。 河北白石山景区第一届老人节拉开帷幕，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带2位子女享受免门票的优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5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1年服贸会。在昨天举办的2021年服贸会走进城市副中心主题活动上，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包括长江 CEO 联盟主席傅成玉、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等在内的第一批45位政策战略专家、行业领军人才、高校及研究机构资深学者，将提供产业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等方面的专业指导。 据了解，早在2019年10月，北京城市副中心率先成立了绿色发展咨询委员会，首批成员包括王金南、吴志强院士在内的8位生态环境、绿色经济、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去年，绿色发展咨询委员会又进行了扩容，新吸收了崔凯院士等9名建筑设计、经济产业、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为成员。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开放水平更高、国际竞争力更强、区域布局更均衡的经济开放新高地。 功夫熊猫和小黄人现身，裸眼 3D 全景影院体验，本地互动剧目上演。在本届服贸会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多家文旅企业集体亮相，其中即将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备受关注。园区的年游客量预计将会达到1200万人次，将引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链新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服贸会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服务专题展贯穿了大运河文化元素，蓝绿配色的展台配合视频、灯光、特效等，打造了一座沉浸式体验馆。来自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功夫熊猫和小黄人首次现身，国内首个裸眼 3D 全景影院产品带观众畅游副中心，本地互动剧目《锦绣运河》等上演，引得观众驻足。市民王女士说， 感觉现在住在通州比原来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环境进步很大，家门口就能参加好多文旅活动，然后会比较关注环球影城14号就可以预定了，想着到时候带孩子去看看。 备受关注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在9月20号开园，围绕北京环球度假区一片约12平方公里的文化旅游区正在崛起。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投资促进科及两区专班负责人何文静介绍， 文化旅游区将以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的溢出效应作为产业基础，吸引培育一批 IP 设计、动漫游戏、演艺娱乐等文化科技类企业，布局一批高品质的消费设施。 在本届展会上，通州区23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也更新亮相，涵盖运河文化游、通州记忆游、特色小镇游等8大主题。通州区文旅局副局长盖畅说， 围绕大运河文化带，还有宋庄艺术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和张家湾设计小镇，打造23条精品旅游线路，也是为了承接环球开园之后带来的旅游的溢出效应。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力争到2022年底达到5A级景区的一个标准。 说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己的钱袋子。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更多的风险也会随之而来。如何保障用户的财产安全是金融服务业需要面对的挑战。在本届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刷脸支付攻防实验、利用监管科技和智能化模型手段打击电信诈骗等金融科技成果集中亮相。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回的报道。 在最新的金融支付领域创新中，刷脸付款已经被广泛应用，不过其中的风险防控也一直备受关注。在本届展会上，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信用卡检测中心通过 3D 投模与刷脸支付终端的攻防演示，展示中心生物识别技术检测和攻防能力。 这个手机里面已经注册了我试验者的真人的样貌，用这个真人他1:1的样貌制作了一个 3D 打印的面具，用手机识别这个面具就可以完成手机解锁。但是这个 3D 打印面具同样放到我们金融级的这种受理终端上，它是一直在检测这个面具，分析它的材质，分析它的活性，不认为真人它就不会进入下一步。但如果这个时候换成真人的脸在它前面进行采集的话，它就是瞬间就可以完成活性的判断，之后就是输入支付口令，然后完成这笔刷脸付的交易。 在金融科技领域中，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服务，时时刻刻都在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网联清算综合管理部总监贺佳杰介绍， 现在在推动树立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中纪委、公安部等有权机关打击电信诈骗、跨境赌博和洗钱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累计8.8万余条的违法信息，1.7万余个嫌疑商户，所以有效地保障了亿万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平台成立4年来，我们建成了国内首个分布式云计算的金融基础设施，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建设了6个数据中心，实现了城市级的灾备，就是一个城市如果断掉的话，我们可以业务多活地切到另一个城市。在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都是最先进的信息化的水平。 保险是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方法。正在举行的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的保险板块推出的普惠健康保、车险理赔 VR 现实应用等贴近民生的惠民服务和数字科技成为了亮点。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走进中国平安设立的展台，记者看到展台中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介绍。到目前，市民投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60万人。展台负责人刘杰说， 它的特点呢，就是不限年龄，也不限户籍，然后并且不限病史，投保范围非常的广，保额呢最高是有300万的保障，其中涵盖了医保内的自付和医保外的自费的费用，并且呢我们还有100种的国内和海外特药。 展会上除了惠民的健康保险服务，还有保险公司参与的康养社区项目，为市民养老提供选择。阳光保险展位负责人说， 在北京的大兴，一个阳光里的这个长者照护之家，康养社区给老人就是有这种生活照料了、健康监测，然后还有这个娱乐活动，就整体的一个社区式的一个养老机构。

昨天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2022年冬奥会筹办三件国家大事，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 本届博览会设一主三分四个会场，一主就是石家庄正定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主题峰会、综合展览、高峰论坛等30多场活动。三分就是在雄安新区、廊坊临空经济区、张家口怀来县三地分别设置分会场，同步举办智能雄安论坛、数字临空经济区建设论坛、中国数霸峰会、观天湖数据会等活动，结合三地独特优势开展产业对接和项目签约，全面展示河北发展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本届博览会以线下加线上的形式举办，借助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智能办会与安全办会相统一。博览会期间，国内外嘉宾和观众将通过网络直播、视频会议连线等方式，线下线上面对面交流。通过720度 3D 全景云展厅，可以身临其境感受数字经济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在昨天举行的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开幕式上，202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多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超过了20%。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数字服务贸易大幅增长，全面赋能生产、投资、消费、贸易复苏增长，数字经济新动能作用持续增强。 此外，报告显示，随着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到2023年等相继发布，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算力网络体系初步建立，其中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8个国家枢纽节点率先起步，在区域数据中心集群建设、算力协同调度机制突破、数据中心市场化应用模式创新等方面率先探索。 昨天，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4项成果在雄安新区分会场正式发布。据了解，这4项成果分别是雄安新区城市大脑框架、雄安新区融东数字交通建设、雄安人工智能算法开放平台以及区块链科创企业服务平台。目前，新区城市大脑雏形已经初步形成，预计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投资规模超过10亿元。 此外，数字道路是数字智能城市神经系统，雄安新区目前已经制定新区数字道路分级标准，并在融东片区建设标准数字道路。按照建设理念，融东数字道路将打造全球第一个规模化、区域级数字化道路项目，智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模式和智能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新模式。 据了解，目前融东片区已经完成全域智能信息杆柱立杆3000多个，首批交付区域1800多个。未来，融东片区数字道路建设里程将超过153公里，建设灯杆超过1万个，雷达超过1000多个。下一步，融东数字道路建设将推动资源复用和数据共享，形成数字地图服务，赋能各类应用，以 AI 分析对道路上发生车辆碰撞事故、老人跌倒等事件进行主动识别，并第一时间推动到附近的交管人员手机侧，实现有温度的智慧社会治理新服务。 在布展方面，据了解，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共有468家企业参展。汇聚了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众多尖端知名企业、数字经济类独角兽企业，其中能够检测出语法标点符号错误的公文校对系统，能够实现1分钟内完成一系列特效合成的系统等众多黑科技产品在本届数博会上亮相，其中还有不少是全国首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焦杰发回的报道。 维信诺柔性 AMOLED 1.0 毫米 U 型环绕内折创新终端、华为继维好望智能摄像机、科大讯飞公文智能校对系统都是首次展出。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半径是达到了1毫米，现在业界最小的一个尺寸，折叠手机需要的2块屏放到了1块屏上，这样就可以实现价格更低，同时它的厚度和重量也会变得很小。 华为摄像机在前端有一颗 智能的芯片，就完成很多智能化前端的像算法的训练、提取、识别，节省了大量的视频回传的时间。 主要应用于公文校对这样的一个领域，对公文里头的很多的一些字、词、句、语法错误、标点符号错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错误呢进行检测，同时呢就是提示正确的用法。 与三个自己在未来城市相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个国内首个可以一分钟完成一系列特效合成的系统将会带给我们答案。 将我们现在的 5G 网络的实时的一个图像通过 AI 的算法呢，在云端进行实时的抠像，现在主要是应用在我们的虚拟制作、特效制作方面，由原来的3到7天的制作时长可以缩短到1分钟。 我现在是在本次数博会场外展区的一辆体验车上，这辆车从外观上看啊，跟市面上其他的车辆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呢，它可以实现一个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 我们这台车搭载了多种传感器，能够识别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自研一个行为决策的一个控制模块，然后完成无人驾驶。 在本次数博会上，您还会看到机器人冰淇淋机、5G 智慧医院、企业数字孪生等众多黑科技产品。2021数博会在河北带你预见未来。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昨天大兴机场迎来了山东航空、昆明航空入场运营，这标志着大兴机场航司朋友圈扩大到了33家。此外，大兴机场还将于9月下旬迎来春秋航空、西部航空入场运营，加密大兴机场航线网络，进一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据了解，这一次新开通的北京大兴往返青岛的航线每天2班往返，开航特惠机票不含税费300元起，旅客可通过山航官网、小程序或拨打山航24小时客服热线95369预订机票。而昆明航空这次新增的北京大兴往返昆明航线每天1班往返，在9月6号到28号期间，机票不含税费550元起。 此外，大兴机场还与昆明航空进一步合作，推出新开航线优惠活动。在9月2号到9月12号期间，旅客可以在昆明航空官网、同程及携程 APP 以288元秒杀北京大兴往返昆明的机票。据了解，昆明航空直飞北京大兴航班机组为昆航优秀的空乘服务团队阿诗玛示范组。乘坐这一航线的旅客还可以体验一趟舌尖美食之旅，感受云南省不同地域特色的餐食。 技术的进步不仅可以为企业发展赋能，在城市治理上也是大有作为。最近，天津市河北区望海楼街道以金庭里社区为试点，与相关企业合作打造了未来智慧社区。居民通过手机、电视、电脑等智慧终端，可以一键解决生活当中的许多问题。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妍妍发回的报道。在金庭里小区入口，居民抬起手腕，用手环轻轻一扫，智能安防系统就完成了身份识别，并同步进行了体温监测。今年以来，望海楼街以金庭里小区为试点，打造标准化的智慧社区样板间。目前，小区内的智能安防系统、体检中心、三平一生服务平台、社区商业平台、垃圾分类系统等已经上线试运行。 哎，小董，你好，你好，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张淑华是社区里的独居老人，现在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他都可以一键和网格员沟通咨询。智能社区手机端上的一些实用功能，更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好帮手。张淑华说， 功能挺全的，像点餐呐，品种还是比较那什么的，价格比较亲民，一边进不愿意动了，我点一份，拿过来就吃了。 张淑华使用的是金庭里上线的以邻未来社区手机 APP， 是三平一生服务平台中的一平。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涵盖了电脑端、电视端和智能语音控制系统，形成了围着居民转、有事网络办的智慧网格新格局。望海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阳说， 交一些物业用费、订老年人餐、包括一些家政服务、理发需求还有维修类的，您都可以通过网上进行一个预约。 依托智慧社区系统，社区工作模式也在悄悄转变。王阳说 APP 里有一个打卡，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后台都是有记录的，会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打分，我们就知道这些活动是不是居民所需求的，那我们会针对性的有调整，更有一个精准化的一些服务。 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如何，商家宣传是否存在虚假欺骗，这些往往要靠比较试验来为广大消费者揭开真相。据今晚报今天报道，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现在正在面向广大消费者公开征集2022年比较试验的项目，市民可以通过关注天津市消协微信公众号来填写问卷进行反馈。明年的比较试验做什么，听您的。 据了解，近几年天津市消协已经做过冲锋衣、床上用品、汽车内空气质量、葡萄酒、蔬菜、不粘锅、快递服务行业等项目的比较试验，在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相关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环境方面，北京市在昨天举行的2021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上发布了 PM2.5 元解析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北京市现阶段的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到60%，区域传输占40%。本地排放当中，移动源占比仍然是最大的，为46%，生活源占比为16%，成为第二大源。 据了解，和2017年上一轮源解析结果相比，眼下北京本地排放中各类源的绝对量实现了瘦身。区域传输对北京市影响增加近10%，尤其是在重污染日，区域传输占比超过60%。专家建议，下一步北京需要加大本地源中各项面源的精细化管控，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强化 PM2.5 和臭氧的协同控制，提升科技治污、精准治污能力。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汛情。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在昨天下午2点正式发布，长江2021年第一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的2点，三峡入库流量涨到了54000立方米每秒。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长江上游支流闽江、沱江、嘉陵江近期均发生了较大的洪水过程，其中嘉陵江支流渠江发生超警戒洪水。 长江委水文局昨天升级发布渠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长江上游寸滩河段洪水黄色预警，三峡库区洪水蓝色预警，继续发布汉江下游仙桃河段洪水橙色预警，汉江中下游襄阳以下其他河段洪水黄色预警，汉江上游白河河段丹江口库区洪水蓝色预警。 再来关注油价的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介绍，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形成机制，从昨天晚间的24点开始，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140元。这一次调价之后，普通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大概要多花5.5到6块钱。 昨天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达到28.99米，达到了2017年以来地下水位的新高。据了解，济南泉水水位主要受降水影响，每年10月到次年6月是济南的枯水期。今年入汛以来，受多场降雨的影响，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攀升。7月中旬，趵突泉地下水位突破28米，此后一路上涨，8月以来一直维持在28.73米以上的高位。 多年来，济南市高度重视保护泉水，采取了增雨、补源、节水等一系列的综合保全措施。从2003年9月6号复涌至今，趵突泉已经持续喷涌了18年，创下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喷涌时间最长的记录。泉城济南素有泉水甲天下的美誉，辖区内分布有640多处名泉，众多泉水散布于城市的各处，呈现出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美丽风貌。而济南72名泉当中，尤以趵突泉最负盛名。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怎么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一种。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参加残奥会的中国代表团圆满完成参赛任务之后，最后一批成员在昨天乘机离开东京回国。据了解，当天回国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共有255人，包括5号晚上参加了残奥会闭幕式的中国代表团旗手、轮椅女篮运动员张雪梅以及她的队友们，还涉及田径、羽毛球、坐式排球、盲人足球等项目。 这一次赴东京参加残奥会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在12天的赛程中，中国代表团获得96金、60银、51铜，一共207枚奖牌的优异成绩，创造了29项世界纪录，连续5届残奥会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再来关注全运会方面的消息。四年一度的国内最高水平综合性体育盛会全运会将于今年的9月15号到27号在陕西举行。据了解，全运会的正式日程较短，比赛项目多，所以呢，全运会的一些项目会提前开始举行。昨天，第14届全运会跳水女团比赛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馆落幕。东京奥运会上，一鸣惊人的14岁小将全红婵表现依然出色，她在10米台比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名，带领广东队最终以总分 2320.97 分轻松摘得金牌。 昨天，第14届全运会河北省代表团成立暨出动征援大会在石家庄举行。本届全运会，河北省共有414人在26个大项、210个小项上取得决赛资格。此外，在群众赛事活动方面，河北省也有476人取得了决赛资格。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发回的报道。 本届全运会，我省竞争实力较强，特别是东京奥运会，我省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极大激励了参赛队伍的斗志。射击运动员赵旭代表全体运动员在会上发言， 打出自己的风格，就是去大胆的去拼去冲就可以了，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是成功。 本届全运会，我省在田径、游泳、射击、跳水等项目上具备多个夺金点，目前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武术运动员具文新为我省夺取首枚金牌，实现了开门红。在群众赛事活动方面，河北省共有565名运动员参加了全部19个大项、111个小项的预赛，476人取得决赛资格。截至目前，共有7个项目完成决赛，收获一个一等奖、11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以及2个第三名。河北在中国式摔跤项目上有3到4个夺金点，围棋、桥牌、乒乓球、羽毛球群众基础雄厚，也具备较强的冲金实力。河北省将在这些项目上继续争取优异成绩。 昨天，中国乒乓球名将、奥运冠军丁宁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宣布退役。他在文中写道，从今天开始，我的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就要画上句号了。未来我要朝着新的梦想努力，去挑战新的可能。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烟带来的报道。 如果说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丁宁，恐怕应该不是中国乒乓球女队队长，而是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丁宁。昨天，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丁宁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役，并宣布自己即将进入北京大学攻读体育硕士学位。其实，在此前采访中，丁宁就表示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期待。 前辈也很多，运动员可能要不然是转型做教练，完全走向一个幕后啊，或者一些行政岗位。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会更多元化，你可能可以身兼几方面吧，不一定说只能做一个事情。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会去思考和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吧。 从2003年进入国家队，迄今为止18年，丁宁职业生涯共获得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在内的21个世界冠军。作为卫冕冠军，东京奥运会并没有他的身影，因为伤病等原因，丁宁已经逐渐淡出乒乓赛场。 自己始终我觉得对于乒乓球的初心也好，对于乒乓球的这种热爱也好，应该说是在我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吧，我不想去丢掉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珍贵很重要，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因为有那么多人去支持我喜欢我，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从意气风发的鲜衣怒马少年时，到叱咤赛场行走四方，丁宁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也不负梦想，他迎来了人生新阶段。祝福丁宁未来学业有成。 北京时间今晚11点，中国男足将迎来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日本队。这是时隔17年之后，中日男足再次在亚洲最高水平比赛中交手。对于两队主教练而言，这都是一场身处悬崖边缘的比赛。首战完败给澳大利亚队之后，李铁的排兵布阵受到了质疑。中国队迫切需要在后续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比赛内容来扭转颓势。 而日本队首轮爆冷，主场以0-1不敌阿曼队，更是让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遭遇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多家日媒表示，如果日本队无法击败中国队，森保一将会直接下课。对森保一来说，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他将面临着比李铁更大的压力。 此外，亚足联在昨天确认，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B 组第三轮，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将于10月7号在阿联酋沙加举行。本场比赛为中国队主场，开球时间待定。亚足联表示，与正在进行的9月份的比赛情况类似，由于新冠疫情，中国足协在组织主场比赛上面临挑战，因此比赛移至中立场地举行。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安排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本次12强赛，中国队与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越南和阿曼队同分在 B 组，小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第三名将获得参加附加赛的资格。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6号说，经过激烈战斗，塔利班已经完全控制潘杰希尔省，但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对塔利班的说法予以了否认。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发表声明说，塔利班在5号夜间消灭了潘杰希尔省的部分叛乱分子，已经攻占并完全控制了潘杰希尔省。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发文说，塔利班声称完全控制潘杰希尔省是假消息，全国抵抗阵线的武装人员正在坚守在潘杰希尔山谷当中所有的战略阵地并继续战斗，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会继续与塔利班及其同伙斗争。 潘杰希尔位于喀布尔东北方向大约120公里处，潘杰希尔谷地易守难攻，仅靠一条狭长通道进出。路透社报道，除地形易守难攻，潘杰希尔控制的多条通往北部边境的供给线已遭塔利班掐断。全国抵抗阵线领导人之一艾哈迈德·马苏德5号曾表示愿意停火与塔利班谈判，而组织发言人达什提当天在交战中死亡。 消息人士6号说，阿富汗副总统、反塔利班联盟、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主要领导人之一萨利赫已经抵达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将在那里短暂停留，商讨创造与塔利班谈判的平台，并将于不久后返回阿富汗。 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的另一名领导人马苏德5号说，如果塔利班停止进攻潘杰希尔，全国抵抗阵线愿与塔利班谈判，以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塔利班发言人6号则说，塔利班已尽全力以谈判方式解决潘杰希尔问题，在对方拒绝谈判后发起进攻，夺取这一地区。塔利班同日宣布将在数天后成立阿富汗新政府。 随后马苏德六号晚些时候在录音讲话中表示，全国抵抗阵线将继续战斗。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六号说，阿富汗新政府成员名单将在今后几天公布。他同时呼吁前政府军方人员加入新政府安全部门。 阿富汗媒体沙姆沙德新闻援引穆贾希德的话报道，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接下来将共同致力于重建国家。新政府成员名单将在几天内宣布，最终决定已做出，我们正在处理技术问题，一旦解决，我们将宣布新政府组建完成。 穆贾希德还表示，喀布尔机场跑道有望在一周后恢复。来自土耳其、卡塔尔的技术专家和阿联酋的企业正在努力为重启国际航班运营而努力。对此，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证实，已经重启包括从喀布尔到马扎里沙里夫和赫拉特在内的部分国内航线。 据俄罗斯卫星网六号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阿富汗新政府是具有包容性的，俄方会接受阿富汗塔利班的邀请出席宣布新政府组建仪式。他说，我们想支持一个将反映阿富汗社会全貌的政府组建过程，这样的一个政府包括塔利班，也应包括普什图人之外的其他族群，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只有这样一个包容性政府，才能确保向新生活的平稳过渡。拉夫罗夫表示，如果有这样的包容性，我认为我们会很愿意与其他影响该国局势的受邀国家一道出席这样的仪式。 日前，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发表了一篇由阿里斯特西斯所著的文章，文中指出，西方正陷入不可逆的衰落之中。西方的喀布尔时刻不同于1975年的西贡时刻或1979年吉米卡特的德黑兰人质危机，并非虚惊一场。 文章指出，随着阿富汗的燃烧，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观望嘲笑西方的愚蠢。今后几年，美国或许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西方霸权结束了，美国和欧洲的意识形态正在堕落。在美国，人们对理性和真理的追求越来越怀疑，大学正在回归蒙昧主义根基，将身份政治置于知识之前。许多人认为精英教育已经走得太远，觉醒的意识形态正在日益站稳脚跟。 近日，一名阿富汗难民因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德州布里斯堡难民营的免费食物，引发了舆论的巨大声讨。近日，俄罗斯网站5号报道说，28岁的哈米德是一名翻译，上周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难民营的餐食的照片，图片显示塑料饭盒当中装有两块鸡肉、两块水果和一些面包。哈米德写道，不是在抱怨，但这就是我昨天的晚餐，而下一顿饭是12小时之后。难民生活可能是安全的，但从来都不是容易的。尽管哈米德当时只有不到2000名粉丝，但是他的帖子很快被愤怒的美国人攻陷，并收到了上万条评论和大量的转发。他们纷纷指责哈米德忘恩负义，但是也有人对哈米德表示理解和同情。美国花了2.7万亿美元试图炸毁他的国家，却无法花10美元给他买一些像样的食物。 报道称，哈米德并不是第一个抱怨布里斯堡难民营状况的人。此前有视频显示，难民营房间肮脏不堪，到处是虫蝇。有其他难民说，一个房间里挤着十几个人，这样不人道的条件跟监狱生活无异。还有妇女抗议道，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在里面吃饭睡觉。对此，布里斯堡难民营公共事务总监佩恩在回应投诉时表示，尽管难民援助工作并不完美，但他们承诺会在最安全的条件下临时安置我们的客人，并增加清洁频率。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六号表示，伊核谈判原则上将继续进行，以确保美国全面履行其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框架下的承诺。他说，会谈需要在伊核协议框架内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这些利益因美国频繁违反协议和欧洲国家的不作为而一再被忽视。美国如果继续秉持美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对伊心态，将只会导致最大的失败。如果伊朗的利益在伊核协议框架内可验证的方式得到精确的维护，伊朗将坚定恢复履行其在协议下的承诺。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6号发布了关于在纳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的领事提醒。大使馆的领事提醒指出，近来纳米比亚持械抢劫事件显著增多，有多起针对在纳中国公民和企业，其中9月4号一起入室抢劫致一名中国公民重伤。 大使馆已要求纳警方尽快破案，并加强保障中国公民人身财务安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发布消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定于2021年9月21号到9月29号期间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多场精彩活动、多部经典影片将等待与全球影人见面。 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今年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的境外嘉宾都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同框互动。参加开幕红毯仪式的嘉宾代表则乘坐市郊铁路怀密线列车前往怀柔雁栖湖会场。全球影人瞩目的天坛奖十大奖项将在本届北影节闭幕式上颁发。 本届电影节期间将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同时，北影节与爱奇艺独家合作的云上北影节也全面升级。9月15号到10月8号，影迷可以在爱奇艺云上北影节专区来观看建党百年、冬奥影像、环球经典等主题的精品影片，独家放映来自全球多种类型的优质新片。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将同时开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视展映，客厅影院走进千家万户，也为影迷们提供了更多的观影选择。 北京市文物局与腾讯公司昨天在京战略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中轴线 IP 强化与传播、中轴线遗产展陈体系建设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据了解，腾讯将协助北京市文物局在中轴线保护、申遗等方面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以数字化能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腾讯此前曾经参与过故宫博物院10万件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精修工作，用 AI 技术帮助研究文物，并以影视剧、动漫、游戏等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讲述故宫故事，也通过游戏平台助力推广敦煌文化。 碧桂园九华冰雪世界项目昨天完成现场签约，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九华山庄内，运营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雪猫小镇、提达公主的冰湖、翡翠谷、圣诞世界、魔法花园5个主题区域。 这个项目将通过冰湖、冰雪城堡等主题包装及场景化设计，结合大量的冰雪游戏、娱乐设施、特色演艺、主题餐饮、周边售卖项目，向市民提供集冰雪娱乐、运动体验、亲子休闲以及主题表演于一体的服务内容，打造以冰雪文化为特色的京北文旅休闲目的地。 近年来，天津图书馆、音乐馆不断创新服务方式，近期特别推出的云端音乐讲堂将线下经典讲座、音乐赏析等优质活动资源及时快捷通过公众平台进行推送。云端音乐讲堂上线后，读者通过天图音乐馆微信公众号即可获取每期推送的文章以及精彩视频，满足读者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到音乐经典的需求。 风吹黄金雨，满地黄金扇，秋天来了，银杏即将泛黄。在河北邢台宁晋县纪昌庄乡有一条北方最长的银杏时光隧道，如果您在深秋时节来到这里，一定会感觉自己是置身在童话世界当中。据了解，当地将围绕银杏特色小镇的打造，串联起周边多个特色农业的开发项目，形成多条采摘旅游观光路线。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冯烨等发回的报道。 外边这个银杏这个道啊，就是咱北方最长的金色时光隧道。到这个10月份以后啊，树上的叶子也要落了，落到地上是黄的，上面也是黄的。 来到宁晋县纪昌庄乡蒋里村国家1、2、3产融合示范园的核心区，几公里长的大道旁种满了银杏树。纪昌庄乡蒋里村党总支书记王孟波介绍，这是园区正在打造的北方最大的银杏时光隧道。秋天来了，银杏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徜徉于银杏时光隧道中，风吹黄金雨，满地黄金扇的景象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而银杏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可以说浑身是宝。 因为春天一出来以后吧，就是明前的那嫩芽采点做点茶叶，采完以后哎开始长了，就再做提取物，做银杏酒、银杏白果的零食。 纪昌庄乡党委书记严川告诉记者，园区后期还将建设包括农耕体验馆、银杏博物馆、中药药膳餐厅等，这些都是纪昌庄乡正在倾力打造的银杏特色小镇的一部分，并将以此为基点串联起周边多个特色农业开发项目。 还有这个葡萄大棚、火龙果、红薯、鲜椒，咱们叫五彩农业。咱们想明年重点把几个特色的农产品连成个线，把它串起来，形成一个农业的采摘观光旅游路线。 为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孝道文化，营造敬老、亲老、助老的社会风尚，河北白石山景区特推出首届老人节活动。届时，全国60周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带2位子女同行游览白石山景区免门票、索道半价的优惠。与此同时，老年人还可以享受免费游览石瀑峡景区、免费参观白石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来源抗战展览室等待遇。 白石山被称为北方奇山，拥有世界罕见的万亩吉祥树红桦林，植被覆盖率高达98%。本届白石山老人节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根据疫情防控需求，所有游客需要提前一天进行预约。 2022年故宫日历昨天宣布正式发行，全书以集虎迎新岁、山河庆生平为主题，收录与虎相关的文物图片，展现虎在中国历史上当中的作用与文化内涵。据介绍，全书选取故宫馆藏的表现虎与舞背、骑射、运动相关的文物藏品，从不同角度呈现了365件不同朝代、不同类型、不同材质的珍贵文物，分别展现了虎虎生威、集虎迎瑞、虎啸丹青、冬运冰溪等丰富内容。 第二届冬奥优秀音乐作品的首支单曲昨晚公布，北大学子李雪琴献唱《向世界微笑》，歌曲旋律轻快温暖，为赛场上的运动健儿加油，向世界发出热情邀请。 从昨天开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届优秀音乐作品将陆续发布。20首音乐作品分别邀请了蔡国庆、容祖儿、谢霆锋、南征北战组合等文艺界嘉宾演唱。冬奥优秀音乐作品记录了中国音乐人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热爱与向往，承载了社会各界的热切期盼，点燃了全民关注和参与北京冬奥会的激情。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5集，在白河前线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5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在察哈尔白河一带作战的我们队伍里，战士们喜欢评论个人缴获的枪弹的新旧，喜欢交换着他们的胜利品、皮带、雨衣、水壶、毡毯，但却很少谈论战斗。不管打了多么激烈的战斗，自己多么英勇，甚至光荣地挂了花，也都认为是很平常的事。1个月前，7月底，